样的情怀。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75集，李莲英正为如何当这个经办人而苦心冥想。这次见慈禧太后找他谈大婚的事情，可以说呀，正是他求之不得的。 老佛爷指的是哪一方面呢？ 慈禧太后笼统的一句问话，李莲英实在不知道该从哪一方面回答。 啊，我是说呀，这大婚的问题是大办还是简办呢？老佛爷您说呢？ 李莲英不知道慈禧太后的真意何在，不敢贸然回答。 我的意思啊，是想好好的大办一次。可是啊，这中法战争刚刚结束，财政正处于紧张时期，实在不知道这钱该从何而来呀。再说这大办吧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又该引起言官的反对了。 奴才也认为应该好好办一次，如果不这样，那不足以显示帝室之荣尊，也不足以显示皇家的威风啊。 李莲英之所以主张大办一次，这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那就是大婚花费越大，自己当了经办人以后就可以捞得更多了，只不过没有明说罢了。显示皇家威风，这句话说到了慈禧太后心坎上。皇后的娘家也就是自己娘家，自己又何尝不想显示一下娘家的威风呢？ 小李子，只不过这大婚的费用嘛。 老佛爷，这还不好办，户部有的是钱，另外各省再报销一点，随便报销也就足够了。 其实啊，户部的钱实在是所剩无几了。李莲英知道，慈禧太后也知道，但是两人都不说明。 这主意啊不错，报效，这个词儿也好听。皇帝大婚，各省是应该报效一点，不过你认为这大婚的经办人应该由谁来当啊？ 李莲英皱着眉头想了许久，也没有说出一句话。 你倒是说呀。 奴才还没想到合适的人选。 福坤怎么样？ 福坤是内务府大臣，以往皇帝大婚的经办人都是由内务府大臣兼任，不知这次为什么慈禧太后却对此提出疑问。 奴才认为福坤不太合适。 为什么呀？ 立后的时候，福坤作为内务府大臣，老佛爷的意思他连向皇帝说一声也不说，结果闹出那么大的乱子。 说着，李莲英看着慈禧太后，发觉脸色有些不对，没有再敢往下说了。有李莲英这么一说，慈禧太后当然不会再让福坤做经办人。 那你认为谁最合适啊？ 李莲英没有回答，脸上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情。 啊，这次你来当这个经办人怎么样啊？ 奴才怕有点当不好。 李莲英没想到慈禧太后会自己说出让他来当经办人，这当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事儿。 但是呢，还是下意识的客气一下。你是可以做好的，就不要推脱了。要不行，就让大哥哥来。有什么不好办理的事啊，你就向他请示好了。慈禧太后以为李莲英说的是真心话，所以又来了这么一句。李莲英也没想到慈禧太后会这么说，为刚才那句客气话后悔极了，心想这次别再客气了，说不定再一客气，老佛爷不明白自己心意，连让自己参与大婚也不让了。于是便不情愿地回答，好吧。慈禧太后主意打定，便亲自降一旨，要户部筹拨500万两银子供大婚使用。户部尚书翁同龢虽然认为拨款太多，但是也不敢有反对的表示，他还得为皇上考虑。自己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，如果明目张胆地反对慈禧太后，势必会被认为与光绪皇帝是同一路的，可能会对光绪皇帝产生不利的影响。但是户部所剩的银两确实少得可怜啊，只好让各省分摊大婚费用，限期送到京师。传令到湖南，湖南巡抚汪其祥一听可就慌了手脚。湖南总共库存才25万两，而分摊费用却高达30万两。库存的25万两也已经有20万两拨出了，但还是没有提走。按说本来再加征25万两便够用了，但是汪其祥却又向百姓加征了40万两的赋税。原因是他听说了这次皇帝大婚的经办人是李莲英，多征的15万两白银，10万两想贿赂李莲英，而5万两装进自己腰包。40万两白银收上来以后，汪其祥便亲自护送到京师。30万两交到户部以后，10万两便先暂存在客栈里。汪其祥找到李府以后，向守门的家丁说，学生汪其祥想拜见总管大人，求大哥去通报一声。 我们家老爷啊，现在正筹办皇上大婚的事务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已经有十几天没回来了。 那总管大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 这可说不准啊，也许十几天也回不来。不知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 湖南巡抚，从湖南来。 虽然是个巡抚，家丁听了也没有太大反应，因为有许多比巡抚大得多的官都是常来到李府拜见李莲英。不过既然是个巡抚，家丁也没有很怠慢，便客气地说，你有什么事说吧，我们老爷回来以后会向他说一声的。 去伯里请总管大人赏纳。 汪其祥说完递上自己的礼单，家丁一看是10万两银子，吃惊不小，心想送礼的人不少，一下子送这么多银子还不多见啊。你先等一下，我进去说一下。家丁说完便向李府深处走去了。李莲英确实不在家，家丁也不是去找李莲英，而是找到了大管家。 管家爷，外面有个自称是湖南巡抚的，要送总管老爷10万两银子，小的认为拒绝了挺可惜，特来请管家爷示下。 10万两？哦，10万两确实不是个小数目，不收下的确挺可惜，但总管老爷不在家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 不如去找一下老爷好了。 好主意，你去向来人说一下，让他等一会儿，我速去问问老爷到底该怎么办。管家认为事不宜迟，便坐上轿车飞快地来到宫门口，要求见李莲英。看门的太监 见是李府管家爷来求见总管大人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去向李莲英汇报。李莲英当时啊，正在和荣寿公主商量如何向皇后家送彩礼的问题，听说管家找他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便向荣寿公主招呼一声，便心急如火地来到宫门口。管家见到李莲英，把他拉到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。 总管老爷，现在府上来了一个自称湖南巡抚的，要送上10万两银子，老爷不在家，小的不敢做主，但是又觉得如果不收太可惜，特来请总管老爷示下。 李莲英听了略皱一皱眉头，湖南巡抚？哪个湖南巡抚啊？我和他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要送我银子呢？ 小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银子给老爷。 那他叫什么名字？ 什么名字？因为来的匆忙，我连他的名字也忘记问了。 你呀，办事总是那么粗心大意，连这一点都忘，要你还有什么用？李莲英不满地看了管家一眼，忽然好像记起什么。他是不是叫汪奇祥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一定是他。 听看门的家丁说，他自称是老爷的学生。 是他，没错。你先回去，告诉他可以把银子先送过去，让他别走，先等上几天，我有机会再提拔他一下。 是老爷。 管家赶紧退下，回去照李莲英的吩咐去办了。李莲英回宫以后，继续和荣寿公主商量如何向皇后家送彩礼。 大公主，向皇后送彩礼事关老佛爷的娘家，这回可不能再违背老佛爷的意思。上次为立后问题已经搞得老佛爷很不高兴了，你看先与老佛爷商量一下，看到底如何送，该送多少为宜，怎么样？ 那你就找个机会给老佛爷说一声，这大婚虽说由咱们来经办，但皇后是老佛爷的内侄女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，哪一点做得不周到，就把老佛爷给得罪了。 一天早晨，李莲英给慈禧太后梳头，边梳边说， 老佛爷，11月初2是向皇后家行纳彩礼的日子，依您看是照例备办还是 什么？ 还是另外再多办一点。 依你看呢？慈禧太后有心想给自己娘家多送一点彩礼，但只是不便明说，便反问了李莲英一句， 奴才认为皇后既然是老佛爷娘家的人，又是老佛爷的内侄女，除照例备办之外，另外再多加上一点，别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好说的。 李莲英明白慈禧太后的意思，这样说既表明自己态度，又给慈禧太后出了主意，照例备办，先堵住一些人的嘴，别说三道四的，但是照例备办之外可以再多加上一点。 好主意，至于再多加上一点什么，你就和大格格看着办吧。 到底加多少，还是请老佛爷给个数目。 对此呢，李莲英不敢自办，恐怕加少了不合慈禧太后的心意，觉得还是要请示一下比较好。 以前照例备办一般花多少银子？ 听大公主说一般要花40万两左右， 再多加20万两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觉得数目有些大？ 奴才觉得可以。 好，那你就看着办， 不过对此啊，不要太张扬。 哎，奴才知道。 李莲英回到自己住处，便把李桂和找来，把应照例采办的礼品单交给他。这是照例采办的，你速速和手下人出宫去采办。这张单子上写的应多家的，你自己看着备办，不过两者所花的银子不得超过55万两。 是师父，小的这就和手下人出去采办。 慢着，不过你回来以后就说是花了60万两，记住了？ 小的记住了。师父，一切事儿您尽管放心。 李桂和知道李莲英是什么意思，便安慰似的说， 交小的去办，保管不会出现一丁点差错。 我对你啊还是比较放心的。还有3天，你能办得好吗？ 放心师父，3天之内保证把彩礼采办完毕。 李桂和回去以后便让手下人拉着大车，带着记账人员出宫去采办彩礼。李桂和对记账人员说， 买一样你便记一样，并把所花的银子也记下来，随时汇总向我报告。 这样一直忙活了3天。第3天，记账人员对李桂和说， 银两已经用去54万02两。 可以了，你回去再给我重记本账，并把总数目加到55万两。另外再造一本账，把总数目加到60万两。 造那么多账有什么用啊？ 让你造你就造，多问那些干什么？你敢说出去我就宰了你。 记账人员吓得是一身舌头，再也不敢说什么了。 晚上李莲英把李桂和叫到自己住处。桂和啊，备办彩礼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花了多少银子？ 师父请看。 李桂和说着把那本总数目为55万两银子的账目交给李莲英过目。 很好。 李莲英一看账目，上面写着总数目54万09800两，禁不住大声叫好，可是忽然又紧锁起眉头。可是 师父请再看。 李桂和知道李莲英为何愁眉不展，他是在想如何拿着55万两的账目向荣寿公主交差，便赶紧把那本总数目为60万两的账目拿出来交给李莲英。 好极了，桂和呀，还是你最了解我的心呢。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 为师父效劳是小的应该做的。 李桂和讨好地说着，殊不知自己已经瞒着李莲英私自吞下了将近10000两银子。桂和呀，这彩礼价钱嘛明显比平时高了那么多，大公主不会看不出来的。如果大公主问起来，到时候应该怎么说呢？ 这还不好说。师父，皇帝大婚的费用那么多，顿时使市场变得紧俏起来，商人为了赚大钱都抬高市价，这彩礼价钱当然也变得高起来。 李桂和仿佛早已经想好了似的滔滔不绝地说着，而事实上他的确已经想好了。他当时造那本总账目为55万两的账目时，怕李莲英问起此事，已经在肚子里想好，没想到却在这儿派上用场， 还居然得到李莲英的夸赞。 贵和呀，想得周到，我没有白信任你啊。 第二天，李莲英见到荣寿公主，说道： 送给皇后家的彩礼都已经备好，请大公主过目。 说着把那本总数目为600,000两的账目递到荣寿公主手里。 啊，这么快就办齐呢？为万岁爷办事，谁敢不尽孝心呢？ 尽心尽力，哼，别让他们暗地里耍花样。 我想他们也不至于。 彩礼价钱怎么会那么高啊？以前没有这么高啊。 是比平常高了一些，不过也怪不着他们呢。 这该怪谁呀？ 该怪那些不规矩的商人。万岁爷大婚，这费用好几百万，使市场变得紧俏起来，商人们为了赚取大价钱都相继抬高物价。 是谁那么大胆，敢在皇帝大婚的时候抬高物价？看我不杀了他们。 荣寿公主啊，气愤地说着，她也猜测有可能是李莲英在作假。 大公主，这犯不着啊，万岁爷大婚要图个吉利，何必跟他们小人计较呢？ 心想，这要查起来，还不把一切都查个一清二楚，水落石出吗？ 啊，是啊，皇帝大婚，哼，何必跟那些小人计较呢？ 荣寿公主见李莲英反倒是为那些商人辩护，心目中也明白了八九分。不过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一方面是因为慈禧太后不想让这件事过于张扬，这一点她也是清楚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